《卢德传》第三章，卢德的婆婆纳奥米向她说：“我女，难道我不应为你找个安身之处，使你幸福吗？如今你同他的使女常在一起的波阿次，不是我们的亲人吗？看，他今夜要在禾场上播大麦，你去沐浴抹油，披上你的外衣，下到禾场上去，但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，直到他吃喝完了，到他睡觉的时候，你要看清他睡觉的地方，然后就去掀开他脚上的外衣，卧在那里，他会告诉你你所应做的事。”卢德回答他说：“你所吩咐我的，我必依照遵行。”他便下到禾场上，做了他婆婆所吩咐他的事。波阿次吃了喝了，心中畅快，就走到麦堆旁躺下了。卢德暗暗地去掀开了他脚上的外衣，躺卧在那里。到了半夜，那人惊起，往前屈身一看，见一个女人睡在他的脚旁，便问说：“你是谁？”他答说：“我是你的婢女卢德，请你伸开你的衣襟，附在你婢女身上吧，因为你是我的至亲。”波阿次说：“我女，愿你蒙上主的祝福，你行的仁爱，后者实胜于前者，以致贫富的少年你都没有跟随。我女，如今你不必害怕，凡你向我所说的，我都愿为你做到，因为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位贤德的妇女。的确，我是你的至亲，不过还有一位至亲比我更近，今夜你在这里过夜，明早若他愿意对你尽至亲的义务，就由他尽好了。如果他不愿意，上主永在，我必对你尽至亲的义务，你尽管睡到天明。”他就在他脚旁睡到天明，在人能彼此辨别以前，他就起来了。波阿次心想：“不要叫人知道有妇女来过场上。”于是他说：“伸开你所披的外衣，双手拿住。”他就拿着，波阿次量了六斗大麦给他，放在他肩上，他就背着回城去了。到了婆婆那里，婆婆就问他说：“我女，事情怎样？”卢德就向他述说了那人对他所做的一切，并说他还给了我这六斗大麦，因为他向我说：“你不要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。”纳奥米就说：“我女，你等着吧，看这事有什么结果，因为这人除非今日把这事办成，必不安心。”